笑金汉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学者陈飞的散文《胡月与唐诗宋词》，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易间文俊的散文《日本对中国大唐的憧憬和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》。 中国音乐里有哪些丝绸之路元素？西方音乐中又有哪些丝绸之路元素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传统音乐怎样在历史中交融碰撞？音乐如何让一带一路沿线人民民心相通？我们希望通过两篇文章回答上面的问题。首先请欣赏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监事长陈飞的散文《胡月与唐诗宋词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中华民族的文学与音乐源远流长，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成就有一个总结，他说：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，楚之骚，汉之赋，六代之骈语，唐之诗，宋之词，元之曲，皆所谓一代之文学，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这就说明，能代表中国中古时期的唐宋时代，公元七世纪到十三世纪，最高文学成就的就是唐诗宋词。诗词是文学和音乐结合的产物，唐诗宋词则是中国文学史上承上启下最为绚丽的篇章。它继承了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以来的中国本土古典诗歌传统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它深受通过丝绸之路传播来的胡乐、胡舞等影响，并与这些外来文化因素，尤其是音乐相融合，令文学与音乐达到了完美结合，形成了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。中国自汉代通西域以来，波斯、印度以及西域等西亚、南亚和中亚地区，甚至欧洲的物流货物就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这一商道输来中国。在这条通路上，流通的不仅是商品货物，音乐也是一项重要内容。中国历史上将这些外来音乐统称为胡乐。唐代修撰的近代史书《晋书·乐志》记载，张伯望入西域，传其法于西京，惟得摩诃兜乐一曲。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，成于为五乐。说的是公元前二世纪中国最早开创丝绸之路的张骞，曾从西域带回一首名为《摩诃兜乐》的乐曲。当时的一位宫廷乐师李延年根据此曲创作出新曲，作为军中仪仗乐。这说明通过丝绸之路传播音乐文化由来已久。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认为，唐之胡乐多因于隋，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，而北齐胡乐之盛时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。由此看来，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一直影响着中国，到唐代达到极盛。隋唐中国音乐与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结合，成为新声新曲，这必然也会对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体诗歌产生重大影响。首先是对唐诗体裁的巨大影响。前面提到汉代张骞通西域带回《摩诃兜乐》一曲，后成为军乐，这种军乐便是一个重要的诗歌体裁，鼓吹与横吹。鼓吹曲虽然起源于汉代，但到唐代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。唐代诗人拟鼓吹创作了大量作品，唐诗中的名篇《将进酒》便是鼓吹曲，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《将进酒》至今为人所传颂。至于横吹，在北宋郭茂倩所编著的一部诗歌总集《乐府诗集》中有详细的记述。 横吹曲其实意味之鼓吹，马上奏之，盖军中之乐也。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，故自汉以来，北狄乐总归鼓吹属。乐府诗集引用唐代吴京《乐府古题要解》，对横吹曲的曲目有一个统计：汉横吹曲28节，李延年造，魏晋以来唯传10曲，后又有8曲和18曲。其中的初赛在唐诗中有大量作品，很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篇目，像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初赛：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这个被明代大诗人李攀龙誉为唐诗绝句的压卷之作，寥寥数语，其悲壮慷慨之情跃然纸上。还有我们同样熟悉的王之涣的诗：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，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诗圣杜甫也创作了祖诗前出塞与后出塞共14首。其次，丝绸之路的胡乐对唐诗题材的影响。中国唐代实行开放政策，向世界敞开大门，令丝绸之路畅通无阻。诗人们开阔了视野，解放了思想，对种种外来文化和新生事物不是排斥和抵制，而是赞颂和接受。所以唐诗中就有大量的有关胡乐乐器演奏和胡乐乐曲的诗作，比如唐代杰出诗人白居易创作的千古名作《琵琶行》，便是以琵琶作为主体的长诗，其中对琵琶声腔的动人之处和琵琶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刻画入微。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，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，见观莺语花底滑，幽咽泉流冰下难，冰泉冷涩弦凝绝，凝绝不通声暂歇，别有忧愁暗恨生，此时无声胜有声，银瓶乍破水浆迸，铁骑突出刀枪鸣，曲中收拨当心话，四弦一声如裂帛，东船西舫悄无言，唯见江心秋月白。提到琵琶的还有王翰著名的《凉州词》，当然歌咏其他胡乐乐器的也很多，像《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》中的羌笛，以及现今已经消亡的乐器如碧篥。诗人李琦听安万善吹碧碧篥歌中就有：南山结竹为碧篥，此乐本自秋词出，流传汉地曲转奇，凉州胡人为我吹。唐诗中自然也有很多有关胡乐的内容，如王建《凉州行》中：洛阳家家学胡乐，唐代元稹的《法曲》一词中描述了唐代的胡化状况：自从胡骑起烟尘，毛簇兴山满弦落，女为胡妇学胡妆，寂尽胡音悟胡乐，火凤生尘多烟绝，春啼转罢长萧索，胡音胡骑与胡妆，50年来竟分薄。这里火凤为疏勒乐，春啼传为秋词乐。 如果说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对于唐诗是丰富了其体裁和题材，那么它对于宋词的形成则起到了更为直接和决定性的作用。因为虽然名为宋词，但早在唐代就已产生，而且是依曲而生。所谓的依生填词是为曲配写的词，所以原来被称为曲子词，而这个曲便是对后世的民间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隋唐宴乐。隋唐宴乐的大发展促进了词的产生。上世纪初，在敦煌发现了一部敦煌曲子词集，收录曲子词160余首，大多为盛唐至五代的作品，说明了词开始即为曲子而作。首先，从词的一些特征就不难看出，词是为音乐服务的。词的形式首先是长短句， 这与中国传统诗歌为起言体不同。起言体是指无论四言、五言、七言，其诗句字数相同。而词的字数不一致的特点，显然是为了配合音乐的节奏，而且这一音乐也大多为胡乐。其次，由隋唐音乐发展而来的28调系统，在宋词中一直沿用。据史书记载，隋代受命修正声律的高官郑毅向苏堤婆学习探讨，将苏堤婆的7调与中国传统的12律结合，创立了84调理论。此后在郑毅84调基础上形成了燕乐28调，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。首当其冲是宋词，宋词所用的宫调一直未超出这28宫调范围。这一宫调理论也是更晚的元曲、说唱、乐器演奏等的基础乐理依据。而这28调中的沙陀调、大石调、小石调、班社调等名称明显就不是来源于汉语。再者，宋词都有曲牌，这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隋唐燕乐的曲名。唐代崔令钦所著的《教坊记》中所记载的许多名曲直接转化成了后世常用的宋词词牌，如《清平乐》《浣溪沙》《乌夜啼》《定风波》《浪淘沙》《木兰花》《望江南》《菩萨蛮》《临江仙》《虞美人》《玉搔头》《苏幕遮》《西江月》《雀踏之》《破阵子》《渔父饮》《诉衷情》《摸鱼儿》《六幺令》等。而《教坊记》中所收录的曲目基本上是隋唐燕乐，其中自然多数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。好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一间文俊的散文《日本对中国大唐的憧憬》，和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。我是专门研究中国电影的，专业是中国电影史，我要讲的内容是中国的电影音乐，重点是妖猫传，就是开放的大唐想象和妖猫传。电影和音乐是分不开的，因为电影是综合性的艺术，有些电影里面的插曲或主题乐也有自己的生命。比如说1934年余光曲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，成了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作品。这首曲子传到日本有一定的影响，我学中文的时候也学唱的。还有冰山上的来客，一部和丝绸之路有关的中国电影，是1963年赵新水导演的，其主题歌是由一首古老的塔吉克民歌改编而来的。1978年在东京举办第2届中国电影节的时候放映过。1978年对两国来说非常重要，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年，今年是40周年。那年放映的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给日本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尤其是这首主题歌。虽然当时受国际形势的限制，日本人无法到这个地方，但是我们观看这个电影激发了对西域的想象力，印象特别深，对我个人也非常难忘。因为这个电影是我翻译的，主题歌的歌词也还记得，虽然不大会唱，但一听这曲子就觉得亲切。说起日本和西域的关系，日本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有对大唐的想象和憧憬，从630年到895年260年间，日本的贵族时代一共派了19次使节到中国来，每次派的多达100人以上，最多是500人。那时非常危险，能活着回来的人也不多，但是日本还是派使节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，带回很多东西。从中国引进唐朝典章律令，推进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，汲取盛唐文化，提高日本文化的艺术水平，可以说丝绸之路的东端延长到日本。当时的长安是世界的中心，唐朝文化就是凝聚世界文化的精华，当然包括佛教在内。这一段历史我们日本一直都忘不了，日本对长安的憧憬直接连接西域，也连接世界。一提长安大唐，我们就联想到开放性，因为日本是通过大唐、通过长安连接世界的。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岛国，虽然有相当浓重的岛国的封锁意识，但同时又向往要冲破这种意识，是有这个强烈的愿望的。 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。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大家带来根据范子东的剧本《三滴血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。